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收听南风窗，今日是10月11号星期日的晚上，在我身边有 Sam 博、糖水和我爆石，在大家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喂，糖水，之前台长来到澳洲，我们跟他吃了一餐饭，我没去啦，我露一露面，我走了啦。喂，那台长有没有什么特别分事啊？对 我请他两碗啤酒。 有没有说 Sam 太离地这样啊？ 好像给了一些书来。 他又给了一些书我，那基本上就是陈云写的一些中文教材咁样，咁佢就咧去吩咐我，就要去喺澳洲呢个地方咧，就要去做多啲宣传，咁咧基本上就係 target 啲家长啦，即係佢知道我有两个细路哥啦，咁佢都话即係呢度嘅中文学校咧，其实都染红得好犀利㗎啦，即係好多係共产党资金嘅时候咧，佢就俾咗几本陈云写嘅即係中文教材俾我，咁咧佢就叫我去推广下，咁我都即係未有时间即係坐低去睇下咁样，但係咁我諗遲啲日子呢都會，我諗呢 topic 呢咁阿蘇阿思華呢都會有興趣一齊講嘅，咁所以可能搵埋佢一齊講下，即係譬如話即係喺呢度點樣去教教細路哥中文啦，或者係我遲啲嘅日子可以講下啦。咁講返呢近排其實都有兩個比較 hit 啲嘅 topic 啦，咁我諗延續返上個禮拜我哋講依、這個澳洲對依個嘅恐怖襲擊嘅一個新嘅方式啦，譬如話用以夷制夷嘅方式，用懷柔政策嘅方式去點講，去 target 一班可能會犯事嘅人咁樣啦。咁其實都有翻啲 update 啦。咁自從再上個禮拜五嗰個槍擊案之後咧，咁其實咧一路都其實即係警方都聯同 Federal Police 咧都做咗好多 operation， 咁咧都拉咗幾個人咁樣，即係當係俾啲安心俾啲大眾啦。咁但係其實上個禮拜五，跟其實咧喺無論喺澳洲嘅雪梨啦，同埋澳洲嘅墨爾本咧，都發生咗兩個嘅兩個遊行示威，就係、是、反對穆斯林嘅依個嘅群體喺澳洲喎，咁喺墨爾本嗰個咧就比較大陣仗啲嘅，咁就有成300-400人，咁講我哋之後可以再講下點解啦。咁但係喺澳洲喺雪梨嗰、那個反即係嗰個遊行示威咧，咁喂小貓三四隻啫喎，得15友啫喎。 你問我當然係貫徹咗離地嘅宗旨啦，我覺得呢啲都係左交嘅行為，都唔係叫左交，呢啲叫咩咧？都唔係呢啲係咪算？呢啲唔係算左啊？左通常係比較 international 啲嘅，即係比較國際主義啲啊嘛。呢啲係右， 梗係唔係左啦？ 嘢 左交力記住咁 佢哋。我係左啦，咁唔係咁，我呢啲算右交啦，係嘛？ 極右 係咯，極右交咯，呢啲就我覺得，即係你問我啊 ，We came Australia 呢啲，我覺得都係呢啲咁樣咯。應該慢慢會失去，其實從來都唔係主流嚟，我覺得。 其實 Reclaim Australia 呢樣嘢都發生咗兩三年嘅事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嗰個反響唔大嘅，即係其實好多時佢哋做嘅嘢出嚟呢，其實即係去慫恿嘅群眾都唔多，即係咁好似今次咁樣已經有一單15歲嘅僆仔射殺警員嘅槍擊案發生咗之後啊，喺雪梨出嚟嘅人都係得個15個，唔多咯，或者唔代表到大多數人嘅心聲咯。但係咪事實又係咪咁咧？咁但係其實你問我，我覺得係唔係15個就代表澳洲人係覺得依個唔係一個 threat 咧？我覺得唔係嘅。咁嗱，咁打個譬如啦，咁我老婆咧就其實喺即係發生即係依個槍殺案嘅附近翻工啦。咁之後嗰個禮拜咧，其實佢留意到同事咧，基本上係一路咁討論緊依樣嘢。咁其實佢哋嘅反應都話：哎呀，真係唔知道。 喺帕玛塔翻工咧，即系安唔安全你知啦，咁即系我哋又咁近嗰间Arthur Phillips 呢间咁嘅学校，即系 Arthur Phillips 就系嗰个枪杀案个学生嘅嗰间学校，咁里边有好多 Muslim 嘅 ，OK， 咁佢哋就话佢即系基本上你听到嘅就话佢哋嘅反应就话佢哋会将穆斯林呢个嘅宗教，即系作为宗教团体里边嘅人，佢会觉得已经同埋呢个嘅 terrorist， 即系呢个恐怖分子系连埋一齐嘅，即系呢个好似暗地里去觉得佢哋两个系扣埋一齐嘅咁样，即系呢啲咁嘅心态其实唔系咁容易搣得甩，我觉得。 我谂你嗰边窄睇啲，如果你起应 Paramata 咧，好自然就会有呢个担心。 因为又好明显啦，即系嗰度又有个清真寺啦，一嚟喺嗰边有一个好即系好大嘅，即系一个佢哋会喺嗰度祈祷嘅地方啦。 系啊。 Okay? 咁同埋另一边厢就系、是好似之前我讲过嗰间学校咁样，其实系当中其实无论系呢个礼拜啦，即系好多记者啊，好多或者 even 警方啊，都有多咗喺嗰边去监视啊咁样。咁同埋就好得意嘅，因为我老婆公司系直接见到嗰间学校操场嘅。咁平时咧啲嗰啲人即係嗰啲同事佢就話咧，其實平時操場嘅時候得一個老師睇住嘅啫，咁依個禮拜咧有四個老師睇場，咁所以其實成個氣氛其實都算緊張。 我諗如果你 Paramata 一定會感受到嘅，同埋你唔係淨係 Paramata 嘛，你仲有你根本嗰度係雪梨西區，即係嗰頭 Paramata 嗰頭係重鎮嚟，咁你仲有Maryland 啊，跟住你 Auburn 先至係穆斯林嘅capital 嚟噶嘛都。都唔，嗰度唔係遠嚟噶嘛，係啊，唔係遠啊嘛，佢係巴馬塔喺隔離啫嘛。但係我 City 佢 feel 唔到嘅喎，即係我未 City 都 feel 唔到應該。 係啊，即係你醒你唔會覺得有啲咩特別嘅喎，即係我覺得好 multicultural 啊嚇，周街都係大陸人啦、啊、咁樣，我覺得冇乜問題啊咁樣。咁但係你去到西區西邊就有咁嘅情況。Canberra 咧，坎培拉有冇啲咩特別嘢啊？ 咁好啦，呢度天之腳下，首線之區點會有呢事情發生？ 就我覺得我因為咁講，就算有炸彈啊，都炸到啲咩人咧？那個地方咁大， 屌都個幾多人啫，30,000，好似條我成日都好似麗閣村咁上下啫嘛，大佬人盯人都執到你出嚟啦， 失業就走噶啦。 咁鳩遠啲恐怖分子都快似坐車過嚟啦，屌坐3個鐘過嚟炸你，仲要坐翻三個鐘車走啊，大佬係咪先炸先條算啦，搞咁多嘢。 嗱，我覺得之前咧，我哋上個禮拜去講過話，即係以夷制夷依個咁嘅政策，或者依個懷疑方式啦。咁其實嘅一啲穆斯林嘅宗教領袖咧，咁依排都出咗嚟講嘢嘅。咁佢都即係開明道姓，就係話，有啲咩人，如果你唔中意澳洲依個地方嘅，唔該走嚇，唔該離開依個地方，唔好喺度搞事，即係我哋唔歡迎你。即係佢都講到逐客令咁樣。咁但係我又諗下。我又再諗下，咦，其實依個方式 work 唔 work 咧？咁樣點解咁講咧？咁因為嗰個15歲個槍手咧，咁其實依調查開始咗之後，就發覺咧，佢無論係喺個 community 裏邊啦，或者係學校裏邊啦，佢都係一個冇乜問題、好正常嘅學生嚟喎，即係冇任何嘅徵兆去 indicate 佢係會有依啲咁嘅恐怖嘅行為，或者係想去槍殺人啊，或者係想殺人嘅行為咁樣，所以即係。无论是宗教领袖出来讲几句嘢，或者是在个 community 里面去多啲做观察的时候，你话是不是真的去解决到呢个问题？我有啲质疑。 唔系，首先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咧，呢样嘢冇一个100%嘅解决方法。即系正如我哋上一集都研究过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其实你话有系统好似9/11类似恐怖袭击喺澳洲发生嘅机会咧？我自己個人認為係好低嘅，咁當然官方說法就係中啦、中等啦，即係話有機會發生啦，咁甚至好似調高咗添咗嗰輪。但其實你要進行嗰種咁有系統係即係 multi front， 仲要係 coordinate， 即係一個協調咗之後嘅攻擊咧，基本上你係冇可能唔會有人知嘅。即係當年美國佬其實都知啊，不過佢對呢條情報冇重視啫嘛。咁呢個係。个大前提啦，咁其实而家我哋讲紧系一啲好个人，即系 long wolf attack， 有条傻佬睇完两本书之后癫咗，攞把刀拿支枪走街射，呢样嘢好难可以 detect 得到嘅。咁所以其实而嗰个归根究底就系话，我哋发现到就系话，好多时候系一啲 homegrown 嘅 即係一啲 radicalize 咗嘅後生仔啊，即係極端咗嘅，俾人洗咗腦嘅。咁其實呢樣嘢先係真正要 tackle 嘅嘢咯。咁其中一個 tackle 嘅方法，當然就係要用翻喺嗰個 community 嘅人，喺嗰度做翻啲地區工作。咁呢樣嘢係咪 100% 呢樣嘢當然唔係 100% 啦，但係就等於係一個犯，好似你控制呢個犯罪率一樣，你係多層次嘅multi front 嘅多方面嘅，咁去 tackle 呢個問題。但係你始終唔能夠冇一個城市可以做到 100% 冇犯罪率嘅，係咪先？冇罪案冇可能㗎。但係問題就係你只能夠將呢樣嘢去減低佢嗰個影響同埋減低佢發生嗰個頻率啦。 咁我諗即係我諗我哋上個禮拜其實都 cover 咗好多啦，咁我哋都唔擺太再多啲時間落去啦，咁 until 又再有啲咩新嘅事情發生啦咁樣。咁第二個比較大嘅 topic 呢，就係今呢個禮拜就係話，喂，澳洲吓簽咗一個叫做 TPP 嘅 agreement 喎。 講咗好多喎，香港好似你解釋俾 人。咁 TPP 全名就係叫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啦。咁基本上就係一個，如果你去睇住個地圖嘅話，就係、是、一個你圍住個係咪太平洋啊？係啦，圍住太平洋有12個國家。OK， 而呢12個國家呢就一齊呢去簽咗一個嘅，譬如話類似 Free Trade Agreement 咁樣嘅嘢啦。咁有12個國家，有邊12個呢？咁有澳洲啦，有文萊，有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紐西蘭、新加坡、美國同埋越南。咁聽落好似少咁個大國喎、啊。 边个好强嗰个？ 梗系有强国啦！喂，大佬，你太平洋你唔遇中国，唔系玩你玩嘢啊？ 唔系，佢都唔啱玩呢啲。人哋讲紧系要有呢个资讯自由，有呢、這个即系保障知识产权，咁又要讲人权，呢啲唔啱。咁你哋嘅嘢唔啱中国玩噶。 讲翻啦，呢12个国家其实咧，都占咗全世界经济体系嘅 40%。咁其实你谂下，其实唔算多噶喎。你谂下，已经系讲紧连埋美国本呢啲咁嘅地方嘅时候，你即系占咗全世界 40%。你其实见到呢个12个国家都唔算话，即系或者你睇翻入边啲国家，有啲基本上哇，你文莱都计嘅时候，即系呢啲细国都有份。咁但系就系好似头先我哋咁讲，踢走咗中国。咁好多人都会讲话，喂，你踢走咗中国其实冇傻喎。咁但系，澳洲又好似食緊兩家茶嚟，一邊商就同中國簽咗呢個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啦，咁而家你又同12個國家簽埋呢樣，兩邊都得利喎。 嗰兩樣嘢嚟嘅，呢樣嘢冇關係嘅，其實冇人俾你同中國做生意㗎。係啊，不過呢個係一個新嘅平台嚟㗎嘛，呢個 即係想，其實係咪會想離開？譬如話啲國家唔想，譬如話太依靠。或者係開一條新嘅出路咁樣咧？ 以前我哋就係講 WTO 啊，呢個就係一個新嘅多方嘅貿易協定喎。兩者有咩分別啊？ 兩者有咩分別？其實 有乜關聯咧？又 其實 WTO 嗰個都好多人講過，咁我略略提一提 WTO 啦，好簡短咁樣。咁其實原先佢嘅起即係第二戰之後，為咗重建嗰個國際貿易嘅一啲秩序，咁就走出嚟一嚿嘢啦。咁佢前身係叫做 GATT 嘅 ，GATT 嘅，就係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嘅。咁其實初起源就基本上好似一個 Free Trade Agreement 咁嘅東西，就係講緊喺關税 tariff。就是、因為二戰之後保護主義同埋投得好犀利，就有 Great Depression 好多國家都就發覺，喂，原來唔撚掂喎，原來唔同其他國家做生意好撚大鑊嘅喎咁樣。咁就係咁樣起嘅。咁往後將依樣嘢擴大，就變成咗 WTO。咁 WTO 個架構裡面其實咧，即係其實中國過去嗰30年嘅開放改革嘅成果，好多人都講其實就加入咗 WTO 所帶嚟嘅一個一啲好處一啲利益啦。咁但係依樣嘢喺大陸冇乜人講嘅，咁好多戇鳩嘅粉青，甚至乎我早兩日同一個喺依度長大嘅做 lawyer 嘅讀書，讀喺度讀書，基本上佢都有翻大陸嘅夠唔夠？但佢都會相信就係話，我大陸嘅發展點樣點樣點樣點樣，但佢唔會知道其實後面係點樣運作嘅咯。即係其實加入咗中國加入咗 WTO 之後，就因為佢享受咗好多關税上面嘅利益，你變咗你嘅貨品賣去美國賣去其他國家嘅時候，你個關税就大幅減低咗，亦都藉住 WTO 呢個平台咧，令到你嘅產品可以銷售去其他國家，就唔會有譬如話 quota 嘅限制啊咁樣啦。咁但其實 WTO 里面有好多内在嘅问题，其中一样呢就係、是、好多时好似你遇着中国呢啲咁嘅 rook state 呢，即係佢都唔撚跟規矩玩嘅，屌你咪又係2015开放银行业。我唔知啊，我好耐冇翻大陆啊，我唔知你翻大陆见到有啲咩外国银行啊，系咪先？即系你唔好话咩啦，签保险啊，屌大陆人都落嚟香港签啦，都唔敢，都唔，你唔会见到有香港 sales 走上去大陆，同喺大陆签合约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即系我谂，我亦都唔花太多时间去交流，就系讲话，我去中国点样唔跟规矩玩，大家都心照啦，系咪？大家都即系其实要数啊，即系罄竹难书，讲我听紧未讲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对付呢啲人 ，WTO 年年都话你中国有，譬如你想要改善，譬如你要改善，佢唔捻睬你，咁你点咧？系咪先？咁咧里面有机制，你可以去制裁呢啲国家嘅。但系你制裁中国又唔系，你唔制裁佢又唔系。咁同埋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第二个问题就话、是，如果你要修例，你要 impose 一啲更加strict 嘅一啲trade terms 嘅时候，其实好捻难啊。因为你谂啊，你初起嘅时候，你十零个国家，喂大家坐低倾掂佢。咁要十几个人一齐 agree 样嘢难啦、啊，定好似而家 WTO 咁样百九几个 member 去 agree， 你要百九几人都 agree 呢样嘢先改得喎，即系根本上真系唔捻使改啦，系咪先？即系变咗嗰样嘢咧，慢慢搞搞下咧，就基本上系唔捻 work 噶啦。即系譬如好似简单啲讲，嗱，举个例，大家都听过咩叫最优惠国待遇啦。 我哋呢个系讲佢国际政治咁好粗口 嘅，唔系即系，唔系即系， 你继续， 系啊，又交流紧咁。 唔系即系，譬如好似嗱，大家都听过最优惠国待遇啦，系咪先 ？Most 啊 favorable state 呢样嘢啦，咁即系个理论上咧就系话，如果你俾得个国家有咁嘅优惠嘅时候咧，你其他国家都要俾噶嘛，系咪？咁但系佢有好捻多 exceptions， 其中两个 exception， 其中其实一个 exception 就系话，如果你同第二个国家有个。Free trade agreement 嘅话咧，咁呢个可以系 exception。屌，咁其实有咩意思啫？一个人嘢已经，即系譬如我哋三个坐低，咁我俾最优惠个待遇，阿糖水嘅，咁我应该要俾埋你，即系譬如我收所有嘅入嚟嘅货品系10% 关税咁样讲，咁我就要俾晒所有人10% 关税。咁但系如果我同阿包石，我哋有咗张 free trade agreement， 我系俾你5% 嘅，咁 in return 当然你可能俾翻5% 我点样啦？咁呢个系一个，呢、这个可以系一个 exception 嚟嘅。咁 我细鬼 系啊，即系变咗嗰样嘢，变咗话你如果你咁样嘅时候，就开始就其实就冇咗佢原来嗰个意义啦嘛。咁但系冇办法唔系咁样做，因为你唔能够，如果人哋加入咗，你唔俾，咁人哋会退出。咁变咗其实一路就希望去 accommodate 越嚟越多人，但系慢慢就搞到个 system 其实就唔系咁有效咯。咁当然其实。可以喺度提一提就话，你所谓嘅自由贸易自由化有三个阶段啦，一个就系、是、共同关税啦，二就系 free trade agreement 啦，就即系讲紧嘅可能我哋唔会即系更低，可能零关税或者更低关税，会有 quota 呢啲咁嘅，好似中国同埋澳洲签呢张 free trade agreement 啦。咁第三个就好似讲紧就系话，而家好似呢个TTP 咁样，就其实个自贸区嚟嘅，自由贸易区，即系共同法制，冇呢、這个trade 任何嘅 trade restriction， 冇 quota， 亦都冇关税咁样。咁其实而家讲紧呢个 TPP， 其实呢一个 level 嘅东西。咁呢样嘢亦都系喺 WTO 里面系其中一个 exception 嘅，即系话喺佢架构里面叫做容许喺 WTO 嘅，即系我就算系 WTO 嘅成员，我亦都可以有呢样嘢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呢样嘢嘅 scale， 因为佢系已经 40%。全世界 40% GDP 嘅地方已经加入咗啦。其实我觉得应该唔知啊，因为你只系美国同埋日本再加埋澳洲其他呢啲咁嘅国家，知唔知识到 40% 咁多咧？咁我唔知啦，咁当佢系啦。 佢话36咯，36%。 咁我当你系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基本上就系变咗就系话一个 WTO 嘅 upgrade 版咯，因为其实佢系喺 WTO 已经有嘅条款上面再加一啲新嘅嘢啊嘛，例如你嗱，其中一样 highlight 一样嘢，我好值得 highlight 嘅就系话，佢建立咗一样嘢叫做一个世界商贸仲裁嘅一个机制，即 咩嚟噶？ 即系叫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嗱，其实系其中一个 WTO 好捻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一啲跨国嘅合约啊，即系譬如我喺澳洲公司，我同大陆公司签咗个合同，跟住有问题发生咗问题。咁我哋点解决呢？ 咁你可以话我将 contract 我可以写喺澳洲法例、澳洲法律，咁我喺澳洲个 court 度打官司，咁个问题就话你打赢咗，间公司喺大陆，咁佢永世唔过嚟澳洲，你吹佢唔涨喎，系咪先？ 即系我唔可以遣返。 唔系你可以做啲咩？咁你可以做，你可以经过 WTO 嘅机制，咁你就要喺澳洲攞咗个 judgment 先，然后啊你就要去佢个唔系 ，sorry， 你要通过佢 WTO 里面嘅条款，咁咧你啲 contract 里面有相对应嘅条款，然后你可以通过国际仲裁，然后攞呢一个仲裁嘅结果就去大陆嘅法庭要求大陆嘅法院執行。即系讲啊，屌你老尾， 死得啦！ 啊、即系冇，即系唔够气都即系条命唔够长都讲唔完啊！你嘅嗰个程序，大佬几捻复杂一样嘢得噶，咁变咗基本上系唔即系你商业上系唔可能啊！但系我标，但系钱系一样嘢啦，时间系更加系一样嘢啦，你明嘛？咁变咗其实一路以嚟，国际贸易里面其中一个好大嘅问题。咁顺带一提啦、大家知唔知咧？其实咧，香港咧。过去嗰十几廿年咧，一路就希望 position 成为一个亚洲嘅国际商业仲裁中心。咁 唔使啦，有 TPP 之后就即系就谂啦。 系啊，对，系啊，其实所以对香港其中一个嗱，咁就要睇下香港政府之后系会做啲乜嘢，俾即系北京俾唔俾香港加入啦，当然其中一样嘢。因为点解咧？嗱，因为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就话有个机构叫做International Commercial。Arbitration Association 嘅，咁就係世界國際仲裁中心啦，或者其實有幾個機構做呢樣嘢嘅，譬如 ICC 啊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hamber 都係做呢啲嘢嘅。咁兩個 hub， 一個就亞洲咧就係香港，喺西邊就係 Belgium， 比利時。咁每年都有比賽嘅，咁我都去過參加過代表大學參加過呢個比賽啦，就去咗香港，咁就去城大做嘅，咁西边欧洲区咧就系 Belgium， 咁其实一路都希望做呢样嘢。咁依而家依一个啊 TTP 里面咧，其中一样最，我觉得系最所谓嘅亮点啦。大陆嘅语言讲就话，佢要求加入嘅成员国，系服膺喺同一套又系规则里面，就话喺华盛顿里面会有一个仲裁中心。咁你哋里面譬如喺呢个区里面嘅国家里面有啲咩？跨國嘅商業糾紛就拎去華盛頓做仲裁，當地嘅政府係要如果個仲裁嘅結果，當然可以喺其他國家即係區內嘅簽署國裏面執行啦 ，enforce 啦。咁如果係同當地法律有影響嘅話咧，當地嘅法律係要收過去就呢啲仲裁出嚟嘅結果嘅，喂就呢啲 terms 嘅。咁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將國家嘅一部分主權係交咗出嚟嘅。即系变咗，好多人就话喂，咁即系变咗好似欧盟咁嘅，类似欧盟咁嘅东西咯。 系，我就想讲话，咦，好就好似欧盟喎，嗰个体系。 系啊，变咗就行呢条路，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个问题就系话，其实系不单而家讲紧嘅第我或者我叫第二轮，即系第一轮讲紧嘅就系关税啦，第二轮讲紧就系一啲货物啊，或者你一啲投资啊，呢啲嘅基本即系。呢、这、一個層面嘅保障講緊 WTO 啦，主要係貨物啦 ，quota 講緊一樣嘢。咁而家講緊第三個層面，第 3.0 版就係話，去到一啲商喺度要將法制都要有一定程度嘅統一，同一定嘅 standard 喺呢個資訊上面要有流通，喺你人權環境上面要有保障。即係呢啲變咗係一啲比較意識形態重一啲嘅東西。呢個係 TTP 同埋 WTO 最大分別啦。 咁其實就咁睇聽落去咧，其實而家其實一路咁樣簽緊呢啲咁嘅鬼嘢咧，其實將國家同國家之間嘅分別越嗰個 boundary 越嚟越模糊化喎。即係其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 globalisation 啊，成啊，咁其實呢啲咁嘅嘢係令到 globalisation 即係更加再發揚光大啦。但係對國即係對每個國家嚟講，其實頭先你都話啦，將主權拎咗出嚟嘅時候，即係一部分嘅主權拎咗出嚟嘅時候，其實將嗰個國家嗰個 significance 係減低咗好多喎。 咁唔好咩？咁 我覺得又未至於嘅，因為佢呢個純粹係一個經濟層面嘅事情嚟噶嘛，咁當然頭先提到話，你有一個對人權、對環境保護、知識產權有一定嘅要求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新嘅 paradigm 咯，呢個就係一個新嘅時代嘅遊戲規則嘛，即係你 范式轉移， 呢個范式轉移嚟噶嘛，呢個係 呢个系 upgrade 嚟噶嘛？呢个系呢个世界嘅，呢个系由美国推动呢个世界嘅 upgrade 啦，可以咁讲。咁当然佢系参照紧佢自己嘅，即系其实呢个题目可以系好似我哋之前咧讲南海嗰集嘅，可以系一个新言嚟嘅。咁呢个就系佢美国 establish 呢个世界嘅 order 嘅一个策略性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平台就係呢樣嘢嘛，咁即係其實所謂呢咩 WTO 啊，或者係而家呢個 TPP， 就係講到尾就係話你係將唔同嘅國家佢哋嗰個經濟變成一個，即係我唔知可唔可以話經濟共同體啦，經濟共同體就會好似歐洲咁啊，係啊，即係佢哋係一個其實係一個貿易經濟嘅共同體，咁你有一個 太平洋聯盟啦， 係啊，有一個共同嘅市場嘛，即係話你做生意嘅人，你可以如果你喺秘魯做生意嘅，你喺開公司嘅，你可以將你嘅貨品或者係服務去售賣去美國咁大嘅市場，咁美國亦都一樣係利用呢個平台嚟領導緊呢個世界去繼續佢呢個咩咧？ 主導世界， 主導世界，做一個霸主嘅角色，去 establish 呢個世界嘅 order 嘛。 其實頭先講嗰啲係一啲比較表面上嘅嘢啦，即係技術層面嘅嘢啦。咁當然呢啲咁嘅國際協定係有一啲政治上嘅implication 啦，政治上嘅一啲意義喺度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頭先好似阿同所講話係美國佬要製造一啲新嘅 order 咁樣，咁其實啱嘅。咁其實呢樣嘢係 in line with 美國嘅意識形態，因為點解咧？或者可唔可以叫意識形態，就話自由貿易嘅。甚至乎 普世價值啦，基本上就係佢哋所 基本上 呢個就係佢普世價值，即係佢哋就叫普世價值咯。 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好多事情嘅發生咧，往往就係取決於呢個國際貿易之上，即係例如講到即係老生常談啦，即係譬如鴉片戰爭啊、八國聯軍呢啲，全部其實係建基於喺我列強係希望同中國做生意之上噶嘛。系咪？咁你讲紧吹紧鸦片，即系东印度公司啦。咁你讲紧吹鸦片又好，你吹军火又好，吹陶瓷也好，其实都系讲紧呢样嘢为咗做生意。咁其实一路以嚟，好多时候好多国家行为都系被呢样嘢所带动嘅。咁美国其实一路都系认为就话，点解会容许中国去加入世贸？点解会容许中国去开放市场？点解会容许中国发达咧？有冇谂过咧？因为其实一路美国佬都系认为利用呢一个国际经贸嚟到牵制中国啊嘛，因为就系话你穷嘅时候，屌你乜都冇，你梗系容易打仗噶，系咪？你梗系容易呃你啲人民，要信共产主义噶，梗系要洗佢脑筋系容易嘅。但当你要做生意，你有钱，哇！你见过世界之后，发觉喂，人哋唔系咁捻样个世界，原来系嘛？你要再去封锁资讯嘅时候，就困难好多噶啦嘛。你冇资讯，你点做生意啫？因为系一环扣一环嘅，你。喂，同外面做生意嘅时候就会自然会有钱，因为通过贸易嘅时候，即系呢啲系我哋可以另外搵一集嚟讲啦，即系贸易101啦，系咪先？你呢个 comparative advantage， 你每一个地方嘅人去集中做一样你最 efficient 做嗰样嘢，咁每个人都系咁样做嘅时候，整体上嗰个 productivity 就会更加有效率啦。即系最简单嘅解释就咁样啦。咁就通过呢样嘢令到中国过去嗰30年系发大达啦。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另一再推一步就话，喂，你要去再进一步提升你嘅生产力嘅时候咧，你就需要喺政治上，即系其实一啲规矩上有啲改革啦。例如你要有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啦，系咪？你谂下香港咁样一个 international hub， 屌，如果我听日同你讲有屏蔽嘅 internet 有 screening 嘅，你资讯唔能够流通嘅，喂，啲股票点炒啊？系嘛？啲股票即刻好难炒噶啦嘛，你啦，即系你上昼一个消息，下昼个市已经即刻都唔使下昼啦，两个钟几个钟已经喐咗唔知几多万次啦，系咪先？即系同样一个道理啫嘛。咁你喺封锁呢啲嘢嘅时候，你自然你国家嗰个竞争力会减弱咗噶嘛。嗱，你譬如最简单啦，你中国点解希望搞一啲创新科技，但系搞嚟搞去搞唔到咧？因为你冇可能搞到，你都冇知识产权，系嘛？喂，屌你美国佬最而家美国啊最有钱嗰几条友啊靠咩起家噶？标记靠电脑起家噶嘛，系咪先创新啊嘛 ？Facebook 係咪先？依家又係靠創新起家噶嘛？而家 Tesla 嗰條友係咪先？又係靠創新嘅。咁佢即係唔係話好有錢啊？但你見到就話人哋點解不斷創新嘅地方就係對知識產權有好好嘅保障、好好法制嘅地方。所以嗰、那個而你創新嘅時候，其實真正嘅價值係在於咩咧？就係在於你提高咗嗰個人，即係提高咗社會嘅生產力啊嘛。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屌、那個而家邊個唔係攬住部手機篤兩篤？对住部电脑做嘢嘅啫，但系讲紧喂唔使好老，我细个嘅时候都唔系用电脑噶啦，讲紧可能十廿零年前，唔系话人人都有电脑噶、哦，啱啱先？咁你变咗廿几年嗰、那个每一个人，就算唔好即系以一个个体嚟讲，嗰、那个 productivity 已经系提升咗好多啦。咁你整体上一个社会上就个 productivity 就更加提高咗得多。咁所以就话呢样嘢就令到过去嗰二三十年中国发达，但系今日就话去到另一个阶段就系话，喂而家中国就系我自己嗰个 absolute value 嗰个绝对值系大，佢好多时候佢就走甚至走回头路，佢唔愿意再开放，唔愿意再去喺呢个经济领域喺一个政治啊法制上去进步，咁所以美国就系话，咁既然系咁嘅话，屌 WTO 呢一个咁嘅平台啫，我亦即系唔能够再发挥作用嘅时候，我咪自己另起炉灶。搞一个我认为系会最有效率嘅嘢出嚟咯，系咪？咁其实你可以喺政治上，你可以话，其实佢希望成为世界霸，重新成为世界霸主。但喺一个经济利益上，其实系佢只不过喺度寻求一个出路，就系令到佢自己国家嘅生产力啊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实就咁简单啫嘛。咁中国而家话，我哋要搞一个亚洲区嘅自由贸易区，好似TPP 咁样嘅。咁我心谂，屌你咪试下搞咯，睇你搞唔搞成。因为呢啲唔系话左，呢啲唔话离地，呢啲唔系话普世价值，呢啲系其实系就话你要发达，你要容许个社会再向前推进，你就一定要有法治，你一定要尊重知识产权，你一定要尊重人权，你一定要有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你一定要有呢啲嘢啊嘛。你冇呢啲嘢，根本你唔能够再用令到个经济向前走，你唔能够容许创新啊嘛。咪就咁简单咯。 点解话系可以话系南海嘅，上次讲南海嗰集嘅新年咧 嘅 延续版咧，因为头先讲阿 Sam 讲就话中国点样咁，而家美国点样咁，成件事其实就系上次讲咗中国嗰边个故仔嘛，就系话我话中国佢个国策有个 pivot 啊嘛 ，pivot 咗就系由呢个韬光养晦变咗大国崛起嘛，咁结果咧就系、是。咁搞咗奧運啦，好巴閉啦，咁跟住又係喺哥本哈根有個氣候會議啦，咁巴閉到就係阿温家寶兩次拒見呢個奧巴馬喎，即係幾巴閉喎，即係我都想象唔到我會拒見呢個美國總統要見我咧，我會唔見佢，真係難以想象呢樣嘢。咁其實同埋你其實過去嗰十幾二十年就係話一樣嘢叫中國模式就走咗出嚟嘛。嗰個中國模式就係咩咧？就係我唔跟你，唔使跟而家呢套嘢玩噶嘛。我就玩我自己三文魂，玩自己嗰套就係知識產權咩？我抄咗嚟，跟住因為我自己個市場夠大，我抄咗過嚟，我咪可以即係你有 Facebook， 我咪有 Facebook 咯。你有 Google， 我咪有百度咯，係嘛？ 你有 eBay， 我咪有阿里巴巴咯。 你有 Twitter， 我微博咯。 係咯，我唔使，我唔使跟你嗰套嘢玩噶。咁跟住另一方面就係你嗰啲有抄晒，跟住我又可以傾銷我嗰啲廉價勞工出嚟，就係嗰啲產品出嚟賣嗰啲貨俾你喎，咁樣。咁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係、是、當然係有好多唔公平。我哋喺澳洲做生意就要哇，我哋又要睇住嗰啲工人嘅利益啊，我哋要照顧啲環境啊，又要睇住大保礁啊，貴唔貴又要填翻佢啊，種翻啲樹啊，哇你又唔使嘅，嗰邊又唔使嘅。即系人命要戰過嚟喎，咁有啲國家有多公司都覺得哇點樣同佢競爭咧？如果咁樣，即係佢送啲當啲人命唔係人嘅，咁好難競爭喎。咁所以嗰陣時講咗啦，即係中國有呢個 pivot 啦。咁其實美國亦都嗰陣時有一個 pivot 噶嘛，即係當時有個國務卿希拉里，佢直頭原來佢就係用呢個字，英文就用呢個字，佢 pivot to Asia， 咁中文佢就譯做重返亞洲啦。咁即係其實當時。佢開始做嘅策略，今日就成為咗其中一樣嘢，就成為咗今日嘅 TPP， 即係當日嘅 strategy 嘅 pivot， 就今日就成為咗一個現實嘅條文啦。咁其實呢樣嘢係對中國非常之好致命嘅，就係話 我哋上次喺南海嗰集讲过话，越南啦，大家去睇越南啦，美国可能会栽培越南去成为呢个南海嘅一个比较强势嘅国家啦。咁今次 TPP 签咗之后，好多评论已经指出越南系会系一个好受惠嘅国家，因为 TPP 最大对中国最大嘅影响就系出口。即系你谂下，如果你喺一间呢个 TPP 入边嘅国家去设厂出口，你可以 access 呢个 40% 嘅世界 GDP 呢个咁大的经济市场。但如果你喺中国设厂嘅时候咧，你嗰啲货物就唔可以受惠于呢个咁样贸易协定嘅时候咧，咁好自然你就唔会再喺中国设厂。咁但系你知中国有三分一嘅，即系好大部分嘅应该系三分一啦嘅 GDP 就系嚟自出口噶嘛。咁呢个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中国已经系去到一个十字路口咯。到底佢自己即系未来一个未来中国政府或者甚至乎中国人民佢哋自己想佢嘅国家系点样去点样发展系已经去到十字路口。即系好似啊，头先你讲有一个，我记得有 minister 话，所有 community 嚟到澳洲，佢哋都会有一个十字路口，佢到底融入呢个社会。而家中國就喺呢個十字路口上面，佢到底係咪要同國際接軌？佢係咪要跟呢個國際遊戲規則玩？定係佢會走向一個即係封鎖自己嘅路線，定係繼續行自己嘅路線咧？咁樣呢個係 肯定唔會啦，食曬春藥咁樣，你咪覺得成日都覺得自己大國強國家唔會啦，肯定唔會。點會跟？ 但係即係好得意地，可能係因為即係嚟緊。美國大選嘅關係咧，即係希拉里出咗嚟，佢公然地佢話佢唔會 support TPP 呢樣嘢喎。 我覺得係因為大選，即係因為佢選舉，所以佢先咁講嘅啫。 其實而家好得意啊，因為依家 TPP 咧，其實講咗成都有成八年，即係2008年開始講起噶啦。咁所以都有成六七年嘅時間。咁其實係都係喺都係兩個一個禮拜前先至話我哋去即係有啲新嘅進展咁樣。咁但其實裏面呢有好多條文呢我哋係唔知道嘅，因為都係即係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嘅。咁但係即係澳洲蘇花即係對呢個 TPP 簽咗 TPP 呢樣嘢對澳洲嘅好處壞處，即係都即係啲人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評價啦。咁其實多數人都會覺得即係 TPP 呢樣嘢對澳洲嚟講係會有好處嘅，因為始終都係即係而家你大家知道其實澳洲而家經濟已經差到一個無與倫比嘅情況之下，即係有任何嘅呢啲咁嘅呢啲咁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咧，對澳洲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啦。即係同埋另一邊相嘅就係話對澳洲嚟講除咗煤礦呢個咁嘅 mining industry 沒落之後，即係有一個新嘅出路咯，即係尤其是係譬如話農業啊，即係對澳洲嚟講呢樣嘢係即係依個咁嘅 agreement 對澳洲嚟講係一個我諗係喜訊嚟嘅，可能喺往後嘅日子裏面可以，尤其是當TPP 要入 parliament 要去過 parliament 嘅 approval 嘅時候，我哋可以會知多啲關於 TPP 裏面嘅條文，究竟依個咁嘅即係飛起中國嘅依個咁嘅即係 free trade agreement 係咪可以幫到澳洲啦咁樣。咁我哋下啦，我哋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